想挥走夕阳，光辉的已错过，欢欣的温馨的始终都要赞。当天他为何朝晖中与我爱过，今天他挥一挥手轻率的不爱我。多少知心难求，错过了奈何，他的心如何如何，我也懒再说太多。几多相恋，几多争端，原是一些杯中的风波。当心声不相通，竟似水与火。当天结识，今天叹息，喜欢的，不喜欢的，总不可再挽救。当天结识，今天叹息，不可惜，总不相干，伤心的早伤透。始终都要走，当天他为何疯子一般爱过我，今天他竟装不知当天相爱过。多少知心难求，错过了奈何，他的心如何如何，我也懒再说太多。多相恋，几多争端，原是一些杯中的风波。当心声不相通，竟似水与火。当天结识，今天叹息，喜欢的，不喜欢的，总不可再挽救。伤肝，伤心的早伤透。多少知心难求，错过了奈何，他的心如何如何，我也懒再说太多。几多相恋，几多争端，原是一些杯中的风波。当心声不相通，竟似水与火。当天结识，天叹息，喜欢的，不喜欢的，总不可再挽。